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英国作家大卫·绍罗伊的小说《人不过如此》日前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书中九个彼此毫无关联的男人分别身处不同的人生阶段，在各式各样的人生难题前举步维艰。机缘巧合之下，他们踏上了通往异乡的路途，在旅行中寻找当下的意义。罗伯特·多梅斯的小说《八月迷雾》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这部小说在德国问世后曾引发巨大轰动。1939-1945年期间，至少有20万心理疾病患者、残疾人被纳粹称为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在秘密行动中因毒气、药物或剥夺食物而死。本书从儿童的视角揭露了这一所谓安乐死计划的真相，既触目惊心又令人心碎。新星出版社近日出版了菲利克斯·胡赫的《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传》一书。本书以文学的方式，既描摹贝多芬外部的人生经历，也追寻他灵魂的成长足迹，表现出一代音乐巨匠不甘屈服、勇于掌握自我命运的顽强精神。新书《在美国钓鳟鱼》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这是理查德·布劳提根的小说代表作。本书中，布劳提根展现出他诗人式的想象力，日常生活就像被施以魔法一样，展现出梦境般的离奇面貌。2018北京书市正在朝阳公园举办中，书市期间为读者带来40多万种中外出版物。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哎呦，找了孩子在文化宫的时候，我就每年都来。 家住大红门的沈先生一早就到了书市，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到地坛公园，再到朝阳公园，书市搬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如今他已经79岁了。 有的人说一个人待着多寂寞，我说有书就不寂寞。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一个月才20多块钱，剩下就是买书。 沈先生喜欢旧书，到了书市他就直奔中国书店的摊位，总能淘到喜欢的书。 有一些个书呢，虽然版本比较老比较旧，但是它内容有价值。我老师曾经送给我一部书，缺两本，我这两本书呢就是淘到了，把它补齐了，特舒服。 喜欢到书市淘书的读者都是有备而来，不仅是准备好了手拉车、行李箱、布袋子、捆书绳，有的还列了书单，或者是有心仪的出版社和书店。黄晨辉就是冲着三联书店而来。 论著多一点，因为他本身出的质量，出版社的把关都比较严。 在书海里精挑细选的还有很多孩子的家长， 5岁多，挑一下他可以看的，我也比较喜欢的吧，讲给他的。 和往年一样，今年北京书市依然走亲民路线，折扣给力。一些出版社书店推出了3到5折或10块钱3本这样的优惠活动。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体感偏热，午后南风比较明显，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只是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8到25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最近这一戏比前面一段时间好像好看一些， 而且剧也多了，你发现吗？ 是， 就一下有好多际遇都涌出来了。 昨天我们在说爱情的边疆，但现在呢还有一部戏是谍战剧。今年我们说谍战剧只说过一部 风筝哈， 风筝。那接下来这部叫做誓言。 哎，你发现其实他们这都有点一个系列的感觉。 对，就是誓言这两个字就特别容易 悬崖 用在电视。 潜伏 无声的誓言。 反正你这么一听好像就是那个时代的剧 啊。 你要是在百度里头搜一下誓言两个字，你能搜出好几部名字都差不多的剧。 那你跟原来那个美好生活一样是吧？ 哦，对。 哎，誓言其实不叫这个，叫兵临旗下，棋子儿的棋。 哦，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看了那么几集了啊。这个男主就是贾乃亮扮演的，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他叫严少白。就是我看他比如说估算一个面积啊，或者迅速的能判断出他那小跟班跑到这儿应该多少秒啊。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样的情节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可能吗？ 不可能，我会很出戏。 是吗？ 对，我认为即使是一个天才，在戏里面要展示一下他推演或思考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三加五等于几，七啊，或八。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看过那个大的综艺节目啊，就是那个最强大脑。 大脑啊，最强大脑。 最强大脑里头有的人确实是很牛，让你觉得叹为观止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特别牛的人一般不会长成贾乃亮这个样子。 他就特别牛的人不会太显摆， 就不会太拽， 太外， 就是又牛又拽， 哎， 好像比较少。而且，对，我觉得特别聪明的人，他应该长成胡歌那个样子，不是贾乃亮这样的。 聪明的人还是要有一点阅历，要么你就扮演一个少年天才，就是有 点就跟《唐探》里头那个刘昊然似的。 对，但是最后还是要吃点亏的那种， 对 吧？但是你不能亏也不吃，又很聪明，然后 又很拽， 然后什么风光都有。这就不真实了吗？ 嗯， 哎，好，说回这个戏啊， 嗯， 刚才说的这个角色叫严少白嘛，他背着这个家恨国仇的啊，然后呢，在危机的环境当中始终保持着信仰，然后呢，和日本侵略者啊斗智斗勇，巧妙脱身，而且还成为兵棋高手，利用兵棋来模拟战局，然后向咱们当时的政府啊提供一些绝密的信息。 对，这也是这部电视剧啊它的一个他觉得是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点， 就是兵棋元素和影视相结合。 对，就是他觉得让你有一种脑力的享受，同时制造那种就是悬疑感。比如说开场的时候他好像在那草丛里啊，就是那个上下翻腾了，我觉得能有六七分钟，你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了。 然后我就看，我说这戏节奏怎么这么慢呢？加上我开着弹幕看的， 我特别同意。你看， 对啊，我就审美疲劳了。而且咱不是说仪式化审美，咱俩坐在电影院里，旁边都黑的，你就看那个。我这一边干别的，我还开一电脑的小窗，然后看你这在草丛里翻腾，就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跳出来了，然后噼噼噼打几枪，就这么打了六七分钟，我就觉得哎呦，这节奏太慢了。 你知道吗？其实看的人和拍的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拍的时候其实挺费劲的。 拍完自己再看效果，哎，不错不错不错， 都要保留都要保留， 啊，都要啊！你看这镜头啊，这个动作多好。可是看的人不会这么想， 这么一要不保留，撑不到四十集啊。 就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对， 你再让我们看，即使你拍的再辛苦，或者是你这个场面再大， 嗯， 我们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味道了。 对，反正就开篇的时候我就觉得节奏是相对比较慢的，还有就是人物出现了啊，然后他帮着那个刘奕君演的那个日本人逃脱， 加藤博文， 对，然后上一个黄包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黄包车走了，然后前面一人那车夫在那儿拉，后面贾乃亮在那儿推，他们能跑多快？就两个那个苏联的那种特别壮的大汉，大长腿的那种，能追不上呢，结果真把人给甩掉了。 是，当时还有一个小角色啊，就是他的跟班，这是一个姑娘，是李晟扮演的，叫金元宝， 以前演过小燕子。 哦，是吗？ 演过小燕子第三部吧。 那这戏里面还有我们刚刚追到一半没追下去的远大前程里的这个二掌柜，是吧？刘奕君。 刘奕君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次演的是一个反派，演一个日本人。 对，他其实最近经常在演反派，你发现吗？ 他演这种坏人演得比较到位，是吧？其实我有一次看他在浙江卫视的一个小栏目剧里面跟贾玲演对手戏，哎呦，贾玲是他未来的丈母娘，他去女朋友家里去拜见啊，这个女朋友的妈妈，然后就现场捉弄刘奕君，就是那是一个栏目啊，一个栏目，刘奕君现场就是有很多现挂的地方，也能看出来他的一些演技。好，那目前来说呢，这个戏演了好些集了啊，讲的呢反正是战争背景啊，特别是淞沪抗战的这样一个背景。我们来听一段其中特别拽的一个片段，就是米夏刚才所说的， 就最强大脑， 少年神童， 最帅少爷，两人合为一体。 走， 少爷，你在看什么呢？ 这个楼里应该还有间密室。 密室？ 根据房间的各个大小计算，这个楼里的实用面积比它的占据面积整整小了16平。如果没有密室的话，这16平米去哪儿了？ 少爷，你别吓我呀，少爷，他去哪了呀？ 其实看完这一段，我就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西班牙的电影叫《极限空间》，你看过吗？ 没看过。 就是几个数学家被约到一个房间里，然后那个房间的四面墙还有顶都有那个水泵，每隔一段时间那墙就会往前推进，然后就把他们要挤在里面挤死。然后呢，如果你们回答出一个问题来的话呢，那个他推进的速度就会慢一点。然后几个数学家们不停的 算 解答啊，对对对，有这种感觉，就看这段戏密室逃脱那种感觉。 那咱们重现一下吧，您演这个才华横溢，然后还有最强大脑的少爷，我呢就演那苦哈哈的那小立本啊，您那跟班是吧？我还叫金元宝。来吧，没心眼儿，就对少爷好 啊。这么演啊？ 那您觉得，要不您演一大主持人，我演您小助理， 咱们俩就把这个密室换到咱们的直播间吧，好吧？ 直播间好，就是把它替换一下，是吧？香露，你在看什么呢？ 我觉得咱们的直播间里应该还有一间密室。 什么？ 你看，按照各个房间导播，直播间旁边厕所还有卧室，各个房间使用面积的计算，它比占地面积整整小了16平米。 搭档你这么厉害， 不要谢我。 我搭档我没谢， 现在不是谢我的时候。 搭档你已经陷入了自我狂恋的阶段。 你看，你后面那堵墙正在向你靠近，如果我们还不找到这16个平方米的密室，我们俩今天可能就要倒在播音台上了。 搭档我算你工伤，我搭档真是病得不轻啊。这样吧，我出钱你去看看吧，别心疼要钱好不好？你再把机器砸坏了我还挺心疼的。 补充医疗保险啊。所以看这段戏我就觉得太神了，是吧？就感觉那个原来看过的那个风声啊，还有暗算呀，也不是这么拍的啊。 不是， 他们也有很高的智商，但没有用这种形式表现。 不知道大家看这段戏是什么感觉？当然，这个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就是，他这个戏的推进实际上是以这个兵棋推演在推进的，实际上是他们在打推演战。 嗯。 那么在戏的第二集呢，就有一小段剧情表现这个日本军队兵棋推演高手的重要地位。 对，这也是这个剧啊他自己说的一个所谓的亮点，我们来体会一下它是不是亮点。 这是什么地方？ 特高科。 我怎么到了这里？ 因为你在战场上扰乱军纪。 在下是特高科新任的负责人小野寺，至于你，不仅仅是我，甚至整个上海滩各国的情报人员都已经久仰你的大名了。 加藤博文，把我带到这里来做什么？ 你一个曾经日本王牌兵棋推演师，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在了上海街头，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吗？你不觉得你现在需要帮助吗？你的兵棋推演能力对于帝国军队来说意义重大，所以 想杀你的人在上海滩是数不胜数。我相信你需要跟我们合作，需要我们的保护。还有以后战场那种显眼的场合你就不要再去。 我不能眼看着帝国的士兵在错误的指挥下面白白送命，知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给我起来，跟我来，干什么？跟我来，进来，进来，进来！你给我仔细看好了，你给我仔细看一看，这些都是把命丢在上海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将士们。自开战以来，我阵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000，重伤有4万人。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对，可惜， 可惜吗？我到上海来就是想亲眼看一看战场，现在的结果证明我的推演没有错。 加藤， 我的是临场的指挥。 加藤，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们临场指挥出了错？损失这么惨重，你难道就没有错吗？你难道没有责任吗？如果有枪的话，我一定毙了你。 我的推演没有错，我相信我自己。 不知道大家对于兵棋推演了解不了解，反正根据我们找到的资料，有人说他是导演战争的魔术师，就是推演者可以充分利用什么统计啊、概率啊、博弈啊等一些方法对战争进行仿真模拟和推演。但是我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个计算机嘛，是吧？ 嗯， 没有这种超级计算机嘛，没有这 AlphaGo 这样的一些设备和技术条件，所以只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和人的思考来完成这些工作。 其实说到兵棋推演啊，可能很多喜欢战争、从小爱玩打仗的这个男性朋友是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历史如果追溯起来，会追溯到很久以前，就中国人就开始用石块啊、木条啊，在地面上就是对弈啊，就是我们先演一遍，然后估算出一种结果，再用另一种方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那现代类型的这种战棋呢，是由普鲁士的宫廷战争顾问，他叫冯莱斯维茨，在1811年发明的。它是由一幅地图、一套代表军队的这个硬方块、一本详细的规则、还有一张呢概率表、还有一骰子组成的。用这套战棋可以逼真的预测当时战场上实际作战的一些情况。 当然这种推演也是在不断发展的。20世纪末以来呢，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也有计算机系统进行辅助推演了。什么比如说先把作战部队的体制编制啊、武器系统啊、战术啊等等做一些精确的评估，然后再逐一量化，再输入到计算机的数据库当中，然后呢由作战指挥中心、作战演训中心以及各作战执行单位来执行， 运用到复杂的战区仿真系统当中，再输入各作战方的各类参数，要连续数小时乃至数月来模拟实战的环境和作战的进程。 嗯， 反正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事儿。 对，就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呀，他们那个军事研究机构都推出了几千种就普及型的兵棋啊，而且在实战当中呢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效益。 其实咱们中国的象棋你说是不是一种古老的兵棋推演呢？包括以前我们玩过的那个陆战棋、海战棋、 军棋是吧？ 对对是。当然在这个剧里面呢，贾乃亮扮演的严少白是一位数学天才，可以很肯定的说军棋推演高手一定不是一个数学很差的人。 对呀、啊，算不清数你还推演什么呀是吧，你还算出16平米呢你。 是。那在这个戏当中呢，跟他扮演对手戏的是刘奕君演的加藤博文，他是日方的兵棋高手，而秦昊扮演的肖思雨应该就是曾经和他一起在德国学习的那个江华，也是一位中国兵棋高手。 嗯， 反正俩人经过一些变故之后呢，在德国分手，又在中国战场对决，等于说肖思雨把自己的能力交给了严少白，严少白呢又在家国大业的激励下成为了抗日英雄，大概就是这么一些情节。 嗯，总体来说啊，你说这三个男主颜值还是挺高的，演技也还过得去。有刘奕君拖着，有时候你看那感觉你就晃范儿，你觉得哎有点像那个伪装者。 嗯 嗯，然后又带着点比如说哎这声音很像侯爵爷，就是琅琊榜里头的。嗯，而且这个我觉得秦昊整个这感觉也还不错，咱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 嗯，好。其实说到这些演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也算是一直在关注电视剧嘛，有些电视剧是好久就拍了，咱比如说昨天我们说的那个《爱情的边疆》啊，2016年底就开始拍了， 嗯， 现在才播。 风筝也是嘛， 也是，对，嗯、包括那个《美好生活》也都是。但是他们集中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演员在上个戏里有，这个演员呢又出现在了这部戏里面。就是你看最近出现的特别多的有谁啊？李孝然是最多的，还有李乃文，这都是出现几率比较高的。 你比如说《恋爱先生》里的女主江疏影演的，就《恋爱先生》刚播完连着就是一路繁花相送， 对， 但是咱们没有追那剧，我都不记得她演的是什么，就是年龄差不多，性格定位也差不多，包括这个造型都差不多、哦、 你包括《恋爱先生》还有这个《远大前程》里面都有的倪大红， 嗯， 是不是啊？最近还在一个电影里面出现，正在热映的一个电影， 所以就是相对比较活跃嘛。但有些人看你、哎、你会觉得哎，虽然他也有点类型化啊，但每个角色还是有差别的、 嗯、 就是你还是被他角色吸引。而有的演员演的这个你发现他到哪儿都是那样的、 嗯、 你这时候是不是想到了靳东啊？ 嗯，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集中的出现，是某种巧合还是某种命运的安排？我想是不是这样，就是他们可能在那一段时间接了很多的电影， 对， 接了很多的电视剧，因为那段时间他们最红， 或者说播的时候赶一块儿了，但是拍的时候他可能不是说一起拍的，赶好几个戏， 嗯， 只不过上映的时候哎正好赶上就综在一起播了。 嗯，对，反正就可能跟他们当时的那个演员的活跃度有关系， 嗯， 也跟所谓的排片有关系。总之呢，就是，总是他们几个人哈、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不要以为就是老戏骨们就没有什么饭碗了。我认为，你像那个《人民的名义》， 嗯 啊，这部戏，其实当时组建这个班子很难组建的，没有太多的钱，你记得吗？ 我记得 啊，对吧？是吧？甚至是有可能赔本的，但是很多的演员还是接了， 嗯， 最后啊是一款这个爆款黑马，是吧？ 对，嗯，我们也很盼着黑马能够在2018年出现啊。 所以就是说，不要看就是啊，现在荧幕总是这几个人打转，但是逆袭的也许就不在他们之间。 哦， 嗯， 你希望这个黑马其实，嗯，事先不被看好啊、嗯？ 因为我认为有的演员他们可能还是需要在挑戏上面还是很严格的。 嗯， 或者是说他们对于拍戏的这个节奏工作的时间是有要求的。 嗯，你说到拍的戏的节奏，我那天看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就是这个小宋佳，他拍戏的节奏特别慢， 嗯， 但是他拍一部就会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特别特别的投入。 对啊， 嗯， 你就比如说姜文，他导也好，他拍也好， 频率这么高吗？也没有，对不对？还是有些演员可能有些要求。 嗯， 当然咱们不是说到李小冉吗，最近的戏是挺多的，当然有的是原来拍的。我就看到有一篇报道嘛，她和她老公开了一个公司，她这个公司呢的这个业绩压力是挺大的。 嗯， 但实际上她不是只为自己在演戏，她相当于在创业一样。 对，就是各种原因吧，有的是我演得过瘾，有的是可能出于家庭的压力。 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演员也不容易啊，或者说某些演员也不容易，谁愿意老工作呀？是不是？ 而且演员确实这要熬夜，然后要带着妆演个古装的，你说这头发在脑袋上粘那么长时间，而且那次采访一个化妆师，他说很多女演员，就是演完古装之后啊，头发都掉的特别多，就是因为长期的紫毛这么拔着。 嗯， 然后粘很多东西， 嗯 嗯，脱发会很严重。 嗯，是啊，所以这个职业也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了，广告前呢给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吧。 嗯， 在这个誓言这部剧里面呢也有呈现，就是学生们进行抗日游行的时候所唱的毕业歌，稍后见。 同志们大家起来，敢托起天下的兴旺，天旺满满是大众的街上，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只凭死在疆场。我不愿做奴隶而轻于之上，我们今天靠 天权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 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界门桥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气温17-23度。今天早晨有轻雾，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在户外晨练。今天白天气温在16-3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早晨可以适当多穿点。今天白天晴间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部剧了，最近这个剧有点多，前段时间有点青黄不接，最近呢是有点目不暇接。 嗯， 什么爱情的边疆啦，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誓言啦，从明天开始又有一部现实题材的剧要开播了，叫 归去来。 哎呀， 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哈。 其实说到归去来，我第一反应不是现实题材。 哎，我也觉得它应该是飘飘欲仙的，它应该是玄幻剧，起码应该是个古装剧吧。 起码是个武侠剧，我想。 但是真的是现实题材的剧啊。 有李若彤扮演。 嗯，这部剧啊，是由刘江执导，然后高璇、任宝如编剧，比较有名的男主女主呢，就是这个罗晋、唐嫣儿，还有可圈可点的配角，比如说有王志文，还有史可、张凯丽、王姬都加盟了这部电视剧《归去来》。 那他们是不是演妈妈辈的呢？ 按说应该是这样。这部剧呢，是明天晚上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时开播。 哎呀，这你要说这北上两家卫视还真是关系紧密啊。《归去来》呢，是以留学创业为题材的。要说咱们身边这样的例子也还挺多的， 海归嘛。 那归去来呢，就是通过出身不同的六个留学生啊，他们的留学生活还有情感经历，然后描摹出当代中国青年的这种生活状态还有精神世界，表现他们内心的这种物欲、迷茫、出走、选择、觉醒，最后呢要归来啊。说起来其实这个心路历程还是很漫长的，野心也算不小。 是，话说这个戏啊花了3亿，在美国、柬埔寨、北京三地取景，拍了180天，也很早就开始宣传了，应该说也是大家期望值比较高的。但是现实题材这个事儿，就是你拍不好就会成为大家吐槽的槽点。 嗯， 我们来听一下预告片吧，大概有3分钟。 叔叔，我今天必须要逼你去考试。 不说吗？不行。 你是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全都是需要花钱的，谁都没有资格去自暴自弃，哪怕浪费一天的时间都没有资格。你觉得我只是利用了女性的特质，再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别人的利益？ 我不轻易交朋友，因为我不想看到他们总是在我的面前吹眉折腰。 每个经过奋斗、吃过苦、挨过累的父亲，都会天真的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免于生活的困苦。 你哪天不需要家里给你学费、 生活费，到那个时候你再来跟我谈独立。 当我女朋友，让我养你好不好？ 不需要奋斗、不需要努力的日子，看不到在你身上。土豪泡儿呢？土豪的节操呢？ 愿我知道，就跟舒彻的婚姻会影响到全局。 这就是我的宿命，要爱当然是一种幸福。 如果他怀疑，那他就不配你爱他。 你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了，原来我的优越一直都是父母的负担，他们为了成就我不敢享受，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病。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有些事情早晚一定会发生。 正因为我们的一生都还不给人家风平浪静， 我太知道我这是在干什么。 你这是犯法 啊！只有他行，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完全可以比我这个拼爹的人更加强大。 也许这场国家诉讼的胜负是最至关重要的。 人生必须要面临很多的问题，而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可以去帮你的。 还有一句话说的有点晚。高兴认识你。 这预告片也可以叫做奋斗版的预告片， 但是我们发现这信息量还是远远超过了奋斗，而且有起承转合，你发现吗？ 预告一下吧， 就一开始就是还是钢琴伴奏，这个俩人谈恋爱的感觉，突然哐嘡一下就发生了什么呀，这个画风突变，殴打、 枪击 啊，入室谋杀、持刀行凶、车祸撞击，一连串险象环生， 对， 一点也不像象牙塔的那种宁静和美好啊。 对，就是打破了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留学生活，是吧？ 嗯， 其实两位编剧在创作之前去美国还采风了2个月。那这么说来，他们是不是没在美国留过学啊？ 这个还是说到这部剧的名字《归去来》啊，这个很诗意的一个名字。估计编剧肯定是读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这《归去来辞》呢，是东晋陶渊明一篇非常有名的叫辞赋作品。这篇文章呢，就是作者，哎呀，就觉得官场太黑暗了，不和你们这瞎搅和了，我就卸甲归田吧。就是来到这个乡间之初，就刚回到这个自然风光当中写的一篇述说自己心智的一篇作品，就表达了他对这个黑暗官场鄙视厌弃啊，就赞美来有农村的自然景物多好啊，也显示了他归隐的决心。但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电视剧的题材和陶渊明的这篇文章，他应该 不是一回事吧， 他应该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吧，要不为啥起名叫归去来呢？ 从美国归来吗？ 刚才咱们介绍的倒是有，比如说他可能有一段是自我放逐的，然后他又重新回归了，可以解释为归去来。 我这么认为吧，倒不一定是直接联系到所谓的厌恶官场、厌恶 复杂的人际关系啊，这种、可能还是去追寻理想的人生境界，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认为可能是从某种价值观的转换归去来，或者说某种价值观的觉醒归去来。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找到初心回来了嘛，是吧？ 但是据说这个戏里面的很多主角的名字啊，也是有些讲究的。 比如说啊，男主女主，一个叫舒澈，一个叫萧清， 有点琼瑶剧的感觉。 对呀，就是那个合起来就是清澈嘛。然后还有一个男二啊，他叫宁明，这也来自于北宋大家范仲淹的这个《灵屋赋》，他其中有这么八个字叫宁明而死，不默而生，就是我名叫着死，我也不沉默着生着生活啊。然后这男二这个宁明呢，他是一个出身于工薪阶层的这么一个奋斗青年。此外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部剧各种人物的这个名字啊，比如说出身富家的叫缪盈、程然，然后包括父辈群体，市长叫舒望，检察官叫何燕，富商叫程伟，市长夫人叫玉文。你看他就是很有书卷气文学色彩的这种名字。 他们的导演刘江先生呢，对这个人物的名字做了解释。他说，我觉得角色的名字是表意系统，不是偶像剧当中的表意，是有思想性的。至于用不用二狗铁蛋啊，这不重要。他们不要做一种假装的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是骨子里面的，是对生活的一种概括和凝练，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表面的地气。那么这种现实主义首先就体现在六位青年的这种差异上。比如说青莲的检察官的女儿唐嫣演的这个角色叫萧青，她是法律专业的学霸，也在美国著名的律所做过见习律师，她把自己摆在平民阶层，追求独立和自我奋斗。 那和他演对手戏的这个男主就是舒澈啊，罗晋演的。他呢出身于一个官员家庭，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而且一路走来啊享受了很多特权和优惠。但是对于舒澈而言呢，他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惩罚，他一直都致力于摆脱出身带来的这种特权，能够自食其力。 出生于商人之家的缪盈是一个清纯的角色，他在这戏里面还有一条爱情线，也是比较强的一条这个线索。除了几位哈、刚才所说的青年之外呢，还有两位熊孩子，名字叫程然和绿卡，就绿卡这名儿起的。他们就是一开始就觉得啃老理所当然，当然后面肯定也把他们拉回来了啊，有各自的成长和觉醒。那么导演刘江总结他们的成长，就是说所有出身于富家的孩子都有他们的成长、觉醒和自我批判，有钱或没钱不是他的问题，他应该怎么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剧里头还有一位灵魂人物，刚才在我们的预告片中已经出现了，声音非常有特色，这就是王志文饰演的这个市长叫舒望。导演刘江就说了啊，舒望是支撑冲突的重要一方，他呢虽然这个人物出场不多，但是阴影无处不在，就像电影《现代启示录》里的那个马龙白兰度，戏份不多，但是控制着整个局面。 我觉得大家看了再评价吧。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这戏还没开始播呢， 是吧？所以我搭档现在持怀疑态度，他这种批判的精神是值得点赞的。 你看当时演《人民的名义》的时候，就是 《人民的名义》真是深入你的骨髓啊，你是张口闭《人民的名义》啊。 我 当时没参演，特别遗憾吧？ 邀请我了， 你拒绝了？ 邀请我看来着，邀请我收看。为什么说这话呢？我记得在当时开演之前和开演的那几天，柯蓝他的微博就有这样的宣传，其他的演员那些微博都在宣传这部戏，但是他开局的时候不是特别火。人民的名义是 低开高走， 低开高走的。对，所以当时我都没怎么注意，我就因为我关注柯蓝的微博了，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戏要演。 我知道你大概喜欢什么样的 style 了，李小冉、柯蓝、樱桃、米夏，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维度的？ 是的， 代表一方哈、 感觉四大美女呢。 所以呢，就是当时身边没有很多人在议论这部戏。后来他才是这个一匹黑马，后来居上。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呢，你不能看他刚开始的宣传。 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你对于一个期待值很高的东西，你往往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就这么回事儿。你降低你期待值， 然后你平常心没指他出彩，哎，结果他大放异彩，其实有微妙的差异 啊。当然既然说到了人民的民意，这部戏里面其实也有反腐啊，追求公平正义这样的一些主题。 嗯， 那如果说人民的民意他是从那个检察官的角度去反腐啊，那归去来是从家庭和情感的角度去反腐。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可能对于人性的那种触痛啊可能会更深一些。 对，然后我们的编辑啊特别温情地提示了一下，说刘江导演特别强调后二十集观众肯定会边哭边看的，我们的编辑又强调了，不过凡是这种话大家听听就得了，以我的经验除了剧组可能会哭，观众不笑就是好的了，再说大家看剧也不是为了自虐、啊、 不知道后面二十集是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如果从亲情的角度切入去反腐，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是有印证的。我前两天看到就是有一个高官啊，然后呢别人送了他房子，他母亲说不要不要不要去接，但还是接了、那最后他追悔莫及。还有就是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忏悔的官员哈，然后呢在母亲面前哭的是痛不欲生的，家庭整个破碎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是很容易切入的，我相信在啊我们的这种执法人员哈、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当中，这也是一张非常有用的牌。 嗯，大亮说的多深刻呀，是不是 哭了吧？ 我现在咬着后槽牙忍着呢。这部剧我们刚才说了啊，是五个留学归来的青年，他们各自来自社会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家庭。萧青呢对待自己的留学生活有着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叫不负青春不负自我。我不知道 不负青不负我 哈哈哈 不负青来不负我。 哎呦，搭档真有学问，这什么意思呀？ 嗯，什么意思呢？ 青是谁呀？ 青就是你啊。 哦，就是也不负我也不负你， 对自己好点，谁都不得罪。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对自己好点，然后不辜负时光。 哦，对，这么解释就合理了。 哎， 嗯， 出来留学嘛，那肯定背负很多，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还有家庭的这种期待，包括别人的这种眼光。那从他的角度来说呢，萧青是那种要靠自己奋斗出一片天地的人来。所以说尽管家庭变故生活艰辛，他过得很辛苦，但是他在学校里面还是非常努力的去学习。但是呢就是学校教他知识，但没有教他怎么去面对生活的不如意。那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国内还是海外，就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一天和一个育儿专家聊天啊，他说现在这孩子啊缺少挫折伤，就是从小家里头比如说这孩子搭游戏搭一个积木倒了，那么家长很可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哎呦呦，别哭别哭，这个来妈妈替你搭，就是他把一个完整体验挫折伤的这个机会取消了。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很多时候家长是没有培养挫折伤的，就是你不知道哦，这个受了伤之后我还可以哭，哭完我可以把情绪宣泄出去，有的时候就停在那儿了，以至于你觉得面对这种挫折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 嗯，话虽这么说， 嗯， 但是父母说了你不知道那个伤有多痛。在这个 你没有听明白我说什么。嗯， 王志文有一句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也是父母的真实写照啊，就是我回忆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王志文说，每个经过奋斗吃过苦挨过累的父亲都会天真的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免于生活的困苦。 对啊，这就是没有培养孩子的挫折伤吗？ 那就是因为他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太难。 挫折伤并不是说我给你创造挫折，就让你遭遇重大的打击病痛情感伤害，不是，而是你在生活中正常体验的一点挫折，你知道吗？这个挫折伤是通过这个培养出来的。 萧青说了， 嗯， 他们为了成就我不敢享受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病。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 你看我搭档快哭了。 你看我们为了让孩子报个兴趣班是吧，不敢休息啊，对吧？这是对的。只不过呢就是程度深浅罢了。 嗯，好吧， 你不要去指责那些父母，我跟你说到了某些时候你也一样。 不不不， 人之常情，避免不了。 不是不是，就是父母是需要自我成长的，养孩子是为了自我成长啊。 对，我们还没长大呢。 我听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挫折，